说我呢？ 啊，说你呢？ 你不要在背后说我，你正大光明的向读者和听友说说我的这个履历。 哎呀， 这个履历说完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对， 总之周陀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的朋友。 嗯，是的，周陀是一个非常好的尽职尽责的老人。 感言 啊，感言。好了，你先旁边抹一下眼泪啊，我们继续说。哎，对， 感言， 感言啊，这个钟鼓楼。 怎么还哭上了呢？周陀 就是啊， 没必要哈、啊，晚上咱们吃好的吃、 啊。是的，是的，撸个串什么的。 嗯， 鼓楼的通高是46.7米， 哦、 正巧呢能平视景山公园的山顶。 嗯嗯， 入口位于东侧，阶梯陡峭，而且地板光滑，登上长长的楼梯，似乎能够跨越千年的时光。 这一点不假啊。 嗯。 然后呢，两楼中间的钟鼓楼广场有一个标准操场大小的场所。 嗯。 这个地方呢，是感受京城当地 local 气息的好地方、 嗯、 特接地气的地儿哈。 对呀、啊、 来到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鼓楼上的免费击鼓表演，我都没看过， 我都没上过、 嗯、 对，都没上去过啊。 嗯， 那鼓楼附近的地安门外大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大街，和鼓楼东大街上有许多 vintage 中国 真格古着店。 对， 古着店呢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小小的店铺锁住了近百年的时光。我觉得就是他们那儿所谓的这个古着店啊，并不是卖什么古董啊奢侈品， 不是，不是、嗯、 都是那种七八十年代平价衣服、大码裤子什么的，都是这种 茶缸子呀， 啊、哦， 小绿包啊那种的，对吧？ 嗯、 五星红旗帽子， 锁住了这个记忆，说的我好想去罗浦巷那个附近转一转啊， 去，赶紧去， 是的， 录完就去。 对，架子上衣裙和小物件带你回到上世纪复古而浪漫的年代。 咱俩都不是北京的孩子， 对， 咱们都是外地的朋友。 对， 然后你是东北的，我是山东的嘛、 嗯、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同学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来北京， 嗯， 然后说准则我想去南锣鼓巷，我想去鼓楼、 哦、 我想去地安门、 哦、 哎，他们都会从歌曲当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当中看到这个地方。 对啊， 然后去到那个就刚刚说的那个鼓楼附近那个地安门大街那一趟， 准则我想去安和桥。哎呀，这个安和桥有点远， 那地铁终点站嘛，对吧？ 对， 是吧？那个宋冬野唱的安和桥， 是安和桥， 对，是吧？是吧？别来了，然后太远了。但是， 哎，我想去魏公孙 营，魏公孙也去，他家人村都有，金武星 太远了。 然后呢，其实他们每个到这儿来的同学，都喜欢坐在一个，比如说那个几个台阶上坐那儿感受一下。喝个酸奶啊，这个 台阶上感受罗马假日吗？ 哎呀，没有鸽子 啊， 反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嗯， 地安门这个地方哈。 是的， 说完了这个鼓楼，来到了恭王府啊，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甲14号啊。 对， 嗯，4月到11月这个季节呢是8点到17点，十一、 嗯、 月到明年次年的4月是9点到16点，门票呢40块人民币。 嗯，对，有句话说得好啊，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你看看，这就拉开了一个大幕。 开说， 无数的爱恨情仇在这座府邸上演着。 是的， 历史留下了他们每一帧的画面。恭、 哦、 王府呢，不是一个冷门的景点， 对， 但是却是一个十分值得推荐的地方。 怎么的呢？ 这个曾经是大权臣和珅和恭亲王奕欣的府邸，你看、 哦、 这两个绝对是清朝的代表人物， 哦、代表人物 是 是， 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取景地之一。 哦，嗯、原来是在这儿取景的。 嗯。 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自检票处啊，穿越一宫的门后哈、啊，落入眼帘的是银安殿，便是府邸最重要的建筑。这个咱们往上看哈、啊，这殿顶啊，绿色的琉璃瓦屋顶是亲王身份的体现 啊、哦，是这样的 亲王啊、 哦， 嗯， 然后呢，这个银安殿后是依照故宫坤宁宫建造的嘉乐堂， 嗯， 是昔日王府内举办萨满祭祀的场所，如今辟为福文化书画展和恭王府宗教生活展。此处的东西配殿不定时的会举办免费的特展哦。 啊，对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有历史年代的一个东西，它也有，比如说跨界呀、 啊， 跟时尚也搭搭，可以搭的，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酒会啊，或者一些推介新品的部分都是可以的哈。 是的， 嗯，但是挺贵的，像场地上什么。档期啊、哎、对不对， 哎，这个啊先不用考虑价钱。 是的，其实北京有太多这样的好地方，如果您真的对文化、 嗯、 对历史感兴趣的话、 嗯、 不妨呢在这样一个冬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吃着糖葫芦，喝着北京酸奶，哎，走走街，串串巷。 说的我好想 怎么样，走一走， 好想去感受 感受一下子哈。 今天我就去， 这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今天如果天气不错的话， 嗯，

好像在颐和园应该不行吧。对，尤其大冬天的注意防火。 就想象嘛， 嗯， 就是那种暮鼓晨钟的感觉啊。 哦、 然后呢，养了一条自己非常就是伙伴那样的宠物狗狗狗狗狗啊， 看不见， 拉了斜线，然后就是看着夕阳和冰面那种交织的瞬间，就会觉得生活就本该如此，嗯、甜甜淡淡哈、啊。 对，颐和园有粉红色的云彩， 粉还特意强调一下， 是的， 真的， 真的是粉红色的云彩，让昆明湖平添了一份静态美。 除了昆明湖， 嗯、 好朋友们。冬天的颐和园还有一个盛景、 嗯、 就是冬至前后的时候、 嗯、 阳光斜照会穿过十七孔桥的桥孔， 哎， 漂亮。 今年的金光有点着急， 哦，着急了， 离冬至还有大半个月，哎，但是十七个桥洞子却都亮了， 漂亮， 太漂亮了、 嗯、 如此绝美的景观错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只有冬天来冬至的时候才能碰上， 对啊， 夏天是没有的。 对，那你说人家这个建筑是不是大师，他当时设计的时候他就能给你算出来冬至那一天他就可以穿过来， 没错， 这个智慧简直是无敌了， 是啊，那个时候 桥梁建筑专家 真的是， 对， 就艺术家哈。 嗯， 说完了颐和园呢，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听说， 哎，这个我也没有听说过， 是吧？ 嗯， 石花洞， 石花洞。 但是呢，冬天却有一个暖冬之旅。 嗯，它在哪儿呢？ 在郊区，好像、 哦、 是吧？ 对， 北京市房山河北镇，然后是南车营村石花洞管理处，门票70块钱。 哎，看来是个大景区啊。 嗯， 石花洞呢，在房山的河北镇南车营村，恒温十三度啊、 嗯， 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还有曲折有致的这个洞室地貌、 哦、 是中国第一座以岩溶洞穴自然景观为主题的地质公园， 哦，溶洞， 溶洞， 类似这种的，对不对？ 对， 石花洞原名浅真洞， 哦， 自发现至今已经有500多年了，因洞内雕有三尊大理石的佛像，曾改称石佛洞， 嗯， 香火那是盛极一时啊。 嗯哼， 石花洞的是国内发现的熔岩洞穴当中规模大，洞层多，沉积类型全，次生化学沉积物数量很大的一个洞穴。 嗯， 美学价值、科研价值也可居世界洞穴的前列。 哇， 我这个还没去过，遗憾。 对呢， 对吧？与闻名中外的桂林芦笛岩， 嗯， 福建玉华洞，杭州瑶林洞并称中国四大岩溶洞穴。 哦，岩溶洞穴，溶洞是不是？岩溶洞穴啊，哎， 就是老跟周驼聊天吧，你有时候吧咬字儿吧，就容易给他带到西边去。 是什么岩溶？ 对吧？熔岩，不老的熔岩， 熔岩， 熔岩啊！ 嗯， 这是石花洞，在房山的啊。嗯，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呢其实离咱们挺近的， 哈哈哈哈，这个呢就可以不用受冬季低温的困扰， 它室内嘛 困扰， 对对对对，就它在室内可以观赏嘛， 对呀，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动手的选择国家博物馆， 这个得去国家博物馆、 嗯、是的，这个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 好地方， 对，全都是冬啊、 嗯、 开放时间9点到17点，周一闭馆哦。 哎，好多周一的时候会闭馆，大家注意哈， 嗯，对， 别去扎个空啊。 是的，虽然良辰美景不可辜负，如果你是一个怕冷或者不愿走远，国博是一个不动手也不远的选择。 没错， 作为一个中华文物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国博有很多珍贵文物都值得一看，它有两个基本展览，即古代中国和文艺复兴之路、 嗯、 以及10多个各种艺术类别的特别展览和国际交流展览。 那其实呢，伟大的变革啊，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也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展哈、 嗯、 这个展览呢是以伟大的变革、壮美的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6个特大的展区，展现了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呢，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大国外交等方面的巨变。 嗯，是的，非常的棒啊！ 我觉得国家博物馆这就是一个，嗯，每一个国家都有博物馆嘛， 对啊， 里边都是一个国家历史最浓缩的记忆，而且它有一个欣欣向荣变化的部分。 嗯， 继往开来的一面会展现给大家。 好，继往开来，用得好。去观听水库观鸟， 喜欢博物的朋友， 对， 嗯， 这个地址在北京市西北大约80公里的永定河观听山峡入口， 这个得动手了， 啊、哦，这确实得动手。 观鸟嘛，对不对？ 对，观鸟我们还得拍 呢。大自然嘛，对呀、啊。 对，大家可以戴那个就是五指分叉的那个手套， 对， 还是可以的。 是的，延庆本身就比市区要冷， 没错， 对吧？大家要注意防暖啊，不是，大家注意保暖。 保暖、防暖可不行， 防冻啊。 对，位于延庆和河北交界处的官亭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素有“塞外明珠”的美称。冬日的官亭水库有多美？如果你没去过，那是不会体会到的。大家是有可能不知道啊、 嗯、 除了美丽的风力发电大风车，这里还是个观鸟的绝佳地。 我们的好朋友郑阳一定每年都会去、嗯、 那他肯定的， 对， 对， 对，这个地方他应该太熟了。 对、 嗯、 每年十月下旬呢到十二月的中旬是冬候鸟南下越冬过境北京的迁徙期。 嗯， 今年呢先锋部队们啊，开路先锋啊，十月三十号准时抵达北京。 大组儿都有吗？有， 都有。我们那个是搭首班班机过来的， 对号入座哈。十一月十六号进入抵京的高峰期，数量超过两万只，陆续会有八万多只鸟在官亭水库加油补给。 哎，这个地方就是鸟类的加油站。 如果一个鸟，你想象一下， 嗯， 如果一个鸟当众演唱一首歌，八万人听他唱歌， 哎呀，我的天哪， 场面很大。 对呀、啊，八万只鸟。对对，叽叽喳喳，哎， 对，非常好。你想想这样就 唱的真好听，啾啾。 哎呀，啥不啰嗦，学唱一个好天。 那得两只鸟。 两只鸟，对呀、啊，是啊，鸟鸟和果果、 嗯、 选上一个好天气，漫步官亭水库，可以看到什么道儿？给我们形容一下。 芦苇摇曳。 哇。 然后呢，看群鹤舞空， 漂亮。 静静的听风、哎，有这样的景致，冬天也不那么萧瑟了吧？ 真的，好天气，不是那么冷。然后没有风， 嗯， 风和日丽就好， 对， 对吧？ 是的，非常的不错。 拿出那个长枪短炮，趴在芦苇荡里撅着个屁股， 嗯、 照相，哎，那种感觉。 从后边给他一脚。 捕捉。那个、 嗯， 接下来呢，这个地方还算是网红的景点了，对不 对？ 对 呀、啊，这个素有"北京的小江南" 是的，很多人呢慕名而去哈、 嗯。 这个地方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我觉得都不用过多介绍，因为去过的朋友太多了。 去吗？ 我还真是去过，但是我没有进去、 啊、 因为那天是实在是人太多了， 对吧？ 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嗯、 春夏秋冬的古北水镇给大家感觉不太一样哈。我们今天是冬天为主， 嗯嗯， 那就打卡一下银装素裹的古北水镇喽。 对，这个古北水镇是如何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中，不负冬日好时光的呢？ 有， 一走进小镇，立马就有一种穿越到江南的感觉。 有， 除了有小桥流水、恢宏长城，在透着寒意的冬夜，这里还有温泉暖身， 这是不可多得的啊！ 对， 大家想想这个野生金木天然温泉，你像在山脉当中蜿蜒曲折， 嗯啊、 还露着天， 哦，露天的温泉。 感觉 尽情可以舒展你的四肢， 嗯， 触目所及全都是白雪飘落，圆照山峰，连绵的天气可以听到风声的重生， 嗯， 在这里的山间是那是非常诧异的、 嗯、 对，怎么个诧异法呢、 嗯、 让你惊诧，宁静自然当中让寸寸肌肤都能尽享在这3376米的温泉当中、 啊、 还有比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对对对、嗯，古北水镇有温泉季，听众朋友们哈， 对 啊，各位好朋友，冬天泡在长城下、 嗯， 让我们享受幸福的时光。我觉得，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它是有江南水镇的感觉，但是江南水镇没有温泉呢。 哦，是的， 我们这儿有温泉啊， 是的， 还在长城脚底下， 嗯， 这个感觉只有北京才会拥有。啊、 没错，选一个好天气去古北水镇感受一下啊！ 而且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但是有时候我们老说错峰啊道， 对， 但大家都选错峰呢，也就都错峰也不叫错峰了，就是选择您最舒服的时间去。 有些地方常年人多， 对， 古北水镇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是的， 因为我记得是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哈、 嗯， 前年的春节那个期间去的， 嗯、 我本来以为错峰之后，哎，人应该就回家了吧？ 对呀、啊， 没想到。 啊， 一如既往的多， 一如既往。其实呢，我们说泡温泉啊， 嗯， 冬天很多朋友喜欢泡温泉， 嗯， 但是第一次泡温泉的朋友会对温泉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不太了解。 哦， 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人情、 嗯、 人间有真爱的节目，要说就泡温泉的注意事项啊。 好的， 周驼，你是不是经常去泡？哎呀，这个身子骨老了，那个零件不好使了， 嗯、 经常会在温泉里舒展一下筋骨。 是的， 那个温泉不是有很多药流吗？ 嗯， 像我们老年人一样，不能泡很高温的池子。 嗯， 然后尽量不要露天，因为露天的时候容易积住。 对， 你看我们老年人这个反应啊，比你们迟钝了。末梢 是的，嗯，末梢。 对，我们只能在室内呀、啊，哎，一个池子里待一待，但是不能待挺长时间。 嗯， 各位老友们哈， 嗯哼， 十分钟、十五分钟出来透透气，喝个茶，吃个橙子再进去。 还吃个橙子，吃个温泉鸡蛋什么的 都有啊， 有 对吧、 嗯？ 你不要太长哈。 对对对， 就是周坨的一些常识自己体验。我们这边有， 嗯、 有比较成文的一些规定给大家说说、啊。 对，我们它就是这个温泉不适宜什么人群泡吗？ 来来来，整一整啊。 第一是皮肤过敏者不宜泡温泉、 嗯。 第二是孕妇以及手术过后者不宜泡温泉。 嗯。 第三，糖尿病患者不宜长时间泡洗热水澡。 嗯。 还有蒸桑拿浴以及泡温泉，因为水温过高可以让患者注射的胰岛素吸收加快， 哦、 而且长时间身体过热使得机体能量消耗增加，心脏负担会加重， 嗯、 这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 嗯。 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在洗澡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 哎、 水温不要超过40度，以免出现意外。 前三条， 对， 第四条，容易失眠的人不要长时间浸泡。 哦， 我不能长时间浸泡哈。 是的， 凡是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身体不适者，不适宜泡温泉。 嗯， 除非经过医生的允许，您可以去了再去啊。 是的。 然后就是女性的时候呢， 对，女性生理期前后是不宜泡温泉啊。 是的，其实温泉有很多的疗效，我们都知道哈。 对。 就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神经啊， 嗯、 然后就是舒缓压力哈。 嗯。 但是真的这些要注意事项要规矩的遵守。有一次到的我去泡温泉。就是因为是周六去的， 嗯， 然后又 睡着了， 有点远，开车去的， 哦， 然后呢，跟朋友喝了一瓶啤酒， 哦， 然后就泡温泉了， 哦， 泡着泡着就想吐，就只喝了一瓶啤酒，很清淡的那种啤酒， 哦， 就大家说酒后千万不要泡温泉， 哦， 你会觉得是，哎，觉得哎挺舒服，进去特别舒服，因为有一点稍微的晕晕的，就躺，就有点想吐，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赶紧出来，然后透透气就好了。一定要尊重自己大自然的规律和这个明文的一些规定， 是的是的， 你别触犯自己的这种城池，很容易受 到惩罚。干嘛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呢？ 对的， 嗯， 这个冬天的泡温泉是一种享受，希望各位呢做到这个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泡温泉哈。 嗯， 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还真是艺术区来着。 哎呀， 到了去过几次吧？ 哦，我去过，从来到北京到现在最起码也去过十次了。 真的？ 对，十次， 去过十次之多。 对呀。 你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什么？ 我对这个地方，从我第一次去到现在，它还是不停变化的， 在变化， 就是它里面这些这个小店啊，包括各种风格艺术区是在不停的变化， 嗯， 但是越变越好， 是吧？ 而且它的展越来越多， 是的， 嗯 嗯，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先锋试点798艺术区， 逛逛逛逛， 对，798艺术区看展， 嗯。 啊，这个地点呢，就是朝阳区九仙桥路2号706大厂房。大烟囱管子。 你这男人很 工业。小水泥楼。 哎， 嗯， 各种的风格都会有。 对。 现代的、复古的、新潮的、新锐的，哈。 对啊。 死亡的都有。 死亡。 死亡金属嘛，啊。 对。 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好朋友们，各种的展， 嗯， 画廊， 嗯， 艺术 center， 小剧院 center 啊。美术馆，而且大多不收钱， 是的， 这是个好事情啊！ 啊，是的，嗯，北京的冬天风特别大， 有的有的， 但是阳光也很好啊，照着798懒懒的，没有喧闹的人流，老厂房却反而清静了很多，半眯着眼，任凭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798的感觉， 嗯， 哎，就这地方好有意思， 嗯， 你觉得啊，就感觉是满足我对这个工厂风啊、复古风的一些想象的地方。 对，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出片的地方。 对， 嗯， 对，其实不管衰落与兴起啊， 嗯， 798这个地方依旧是想逃离城区闲逛时之首选。 嗯， 那里有密集的艺术与展览，也是脑洞大开的好地方。中华古典柔和当代风韵，外观低调保守，当你进入其中，又融入了此处独特的艺术细菌。 是的，艺术细菌。 对， 这个细菌一旦侵入你的细胞，它就会迅速的蔓延。 啊， 所以说，只要我们去到了798，你就会被那里特别鲜明的后现代艺术所震慑、 熏陶。 对，这里让更多人走进了艺术。重新理解艺术的意义。 嗯， Bauhaus 这个风格， 哎呦， 大家很熟悉。这个建筑呢，会变身成酒店、废旧工厂、

哈着气，哎，这个挺好啊， 挺好，我真是觉得真的还不错、啊、 对，跟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朋友一起溜达溜达，非常开心哈、嗯啊、 对， 谢谢周驼和我们小白精彩的推荐、啊、 是的， 也是他们辛苦了、啊、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对，嗯，这个冬天就在我们身边了，嗯，也快马上就要元旦了、啊、 没错， 这一九年马上就来了，春节是二月初 ， 对，希望大家呢赶紧整理好这个接下来的一八年不多的日子， 嗯， 对一九年的规划有一个自己的这样非常打卡的地方，赶紧去种草的啊，种草打卡打卡种草啊，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